明月，雷家寺桃金不宁城，这个磨春宝带宽有四指，杀人的宝剑就等着俏女成，这个无舌才俊遮着马面，密密匝匝的上定金顶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，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，七匹书走阵，万冲锋冲锋走阵，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，追军命取将魂，追魂取命，那个秀容大刀亮又明，只见他推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，转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顶，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，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，来来来见一个高士胜败输玉银，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，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，thank you。 一条，星星血染是那红绒花的绳，蝴蝶花的钢鞭烧在他的马后，金银花的宝剑在小女城，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，八宝花的鞍鞯上绣着那万年花的松，坐骑一匹玉簪花的宝马，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行，可说奴奴叫我们爱他，菊花梅花是为花花公子，他张张嘴说句话，那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，刘金鼎从上而下看一回，腹内胆短暗暗的手提地上灯，这一个大刀似闪电，那一个长枪好似水族的蛟龙，真乃是棋逢对手难藏性，项羽梁才哥勇攻刘金鼎，刀劈不离天灵盖，高君宝枪打不离梁王和千雄，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，刘金鼎一行交战暗叮咛，按说道这小将枪的马快，武艺出众，撑得起出乎其类八乎其罪，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，此人有才又有貌，与奴配混战相迎，我们二人成夫妇，定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。刘金鼎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就秀龙道，架住长枪说声消停，慢着动手，慢着动手，奴家有话要说清。我问你家住在哪州，住在哪县，你从省里的姓来到省里的名，十方台扯起杂牌云何故，奴虽不怪要你说明，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，好比做红来冠儿，皓月当空， 住山东东长途，天罗岭上有门庭，头北爷爷高探胜，本是梁王进士公，二北爷爷高文举，玉佩钦点状元红，三北爷爷高四弟曾于村小外弟兄高兴州，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，一人执掌两口印，在管山东五虎兵，子不言父高怀德，他本是东床驸马公，梅荣光是我的母，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，姓高名穷字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，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，扯旗打牌少爷欢笑气不平，我要你下马秋刀开不离行，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红红的好不稳，我的你是哪一个，那么远的是高门的桂香公，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，怒就问你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，头北爷爷刘明远，二北爷爷刘汉忠，三北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乡八成城，我的母亲老高明受过刘旺三次封，大个刘龙二个刘虎，刘金定九是母的命，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军入关城，咱二人年貌武艺都相等，小将军情深高山咱不倾城，呀呀呸君宝闻听高声喝，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，文英大师应当尊重，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，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，说吧你想算心思，刘大姑娘忙遮掩秀容到家中了，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且小听，吾自幼读过诗书学过武艺，昼夕问夜夕舞，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流子兵法，洗掉了排兵布阵插地难赢，我这个刀马纯熟武艺精通，因此才大 颜色排会小红云，真凑巧金鱼将军得相逢。将军你请请请来快些请请请请上高山，咱们打白花灯。君宝闻听微冷笑，小声丫头要你听，你少爷我的远迎婚姻事，你来看我掌中长枪他不远迎。这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鼎，心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，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，点一个高低胜败属于赢。若叫你带个的马前走两趟，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。常说着回马抡刀杀上去，高君宝披枪迎敌抖威风。巴拉两匹马跑如闪电，光闪闪刀枪并举亮又明。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，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和谁赢。刘金鼎一场交战心暗想，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，我若是想成一他九两斩，累坏将军怒得心疼。去扛一刀往下摆，高君宝挥马追赶吴荣清，金鼎一见心暗喜，暗说道你损住了我的计牢笼，施下赶的马头钉马尾。刘金鼎擒将飞抓显其能，只听得唰啦扑通连声响，高君宝重装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。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尊宝上绑绳，单三扣双三扣哪个扣不紧用脚蹬。金鼎说丫鬟们你们要绑了懂得点的绑来个胡安呐，很有心疼。传令收兵回山寨，猛听得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。金鼎催马头前走，楼兵队伍随后行。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，有人拉马不消停。到里边把盔铠甲胄卸了去，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，带带带快把那被擒的小将带进帐中。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，推的推来用的用，把军宝推到了地平内。高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，既然把你少爷多拿住，怀杀怀寡任你行。刘金鼎不令七百龙兵们推在这打仗中，剩下一群女孩兵。